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品冠，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是最佳前任，哪有借口怀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民党今天公布党内总统初选民调结果，高雄市长韩国瑜以44.80%的支持率胜出，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以27.73%排名第二落败。郭台铭今天发出声明，除了恭喜韩国瑜赢得初选，郭台铭说他对中华民国的热爱永不改变，为中华民国奉献的决心永不放弃。声明中并没有对是否脱党或者是独立参选总统有任何的说明。郭台铭声明指出，这90天来走遍了生他、养他、育他的台湾各县市，握过了无数热情温暖的手，接触到无数渴望改变的眼神。夜深人静，他都会问自己，到底能够为这块热爱的土地做些什么？到底能够为这些善良的人民多做些什么？声明最后说，他对中华民国的热爱永不改变，为中华民国奉献的决心永不放弃，愿中华民国更强盛，愿台湾人民更幸福。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上个星期落幕，针对罢工期间长荣地勤非常的辛劳，甚至有人累倒。长荣航空跟长荣航空企业工会今天进行劳资争议调解会，针对补贴进行讨论。长荣企工秘书黄世廷表示，今天的调解公司在大方向上赞同，双方约定8月8号再针对详细补发的范围以及金额再进行第三次调解。不过长荣航空批评长荣企业工会跟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的主要干部完全是一批人马两块招牌，像是廖以勤理事长、屈家云副理事长、秘书周盛凯等人，这些干部的背后势力正是桃园市产业总工会。换言之，虽然现在企工干部大声疾呼要公司针对罢工期间辛苦的地勤人员给予福利，但当初不顾地勤人员可能面临的超负荷工作冲击，也不愿意跟公司继续协商，仍然发动突袭式罢工的也正是这同一批人。长荣航空表示，面对工会干部这种两面手法很难苟同。南韩最高法院去年判决三菱重工必须赔偿二战时期的南韩强征劳工，原告方要求跟三菱重工展开赔偿磋商，但是三菱重工在日前表态拒绝赔偿磋商。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三菱重工的表态或许会让南韩方面向法院申请变卖已经扣押的三菱重工资产。遭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的南韩女性女子勤劳挺身队，去年对三菱重工提起索赔诉讼，南韩最高法院在去年的11月判决原告方胜诉，三菱重工必须赔偿损失。由于三菱重工拒绝支付赔偿，南韩法院在今年的3月批准扣押三菱重工在韩国2项商标权以及6项专利，价值共约8亿韩元。共同社报道，原告方日前要求三菱重工同意进行赔偿磋商，宣称这是通过对话解决的最后机会，如今今天之前仍然没有得到答复，将向法院申请变卖已经扣押的三菱重工资产，但是三菱重工之前已经表态拒绝磋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调查社群网站龙头脸书遭到英国政治顾问暨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非法取用丑闻，导致隐私外泄事件，表决通过对脸书处以50亿美元大约台币1552亿罚款以及相关附加条件，创下 FTC 对科技公司寄出的最高额罚款记录。不过美国国会议员抨击这笔天价罚款其实对财力雄厚的脸书来说不痛不痒，不过 FTC 跟脸书的和解协议中可能涵盖其他附加条件，包括对脸书处理用户隐私设下更多的限制。至于附加条件的细节是什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跟脸书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2点，来到1087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73亿。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点，成为2083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8点，成为293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4点，成为9297点。香港证指数上涨15点，成为2848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点，成为3355点。日本股市今天是海洋节休市一天。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中午前后，花莲县、台东县纵谷、台北市盆地是橙色的灯号，不排除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基隆大多是多云到晴，气温偏高，马祖有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南部还有东部纵谷地区可能会出现焚风，提醒您注意。 塞车再会吼，上惊就是才塞几点钟尔，就才算遐疼，剩的体力就无够拼。运发头前有一箱半，后斗柜台两米半，驾驶空间加真宽，坐久嘛袂酸倒倒，前跨后跨，舒适交载，趁钱唔只会快快快。DFSK 运发福利库，生意稳发啦！车卡0800-889-958。 Hello everyone, I am Vanessa. I am going to be in the first grade this year. I like playing violin on stage. I hope that more people will love my performance in the new semester. Hello, 我是 Vanessa 妈妈。透过线上线下的学习方式，短短半年，发现 Vanessa 的理解能力、口语表达更有自信。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空中歌剧院，果陀剧场，绿岛小夜曲。 这绿岛像一只船， 一出一出的舞台剧可以让您静心，让您感动。大家好，我是卜学亮，华文最新原创音乐剧绿岛小夜曲带您回到情歌还是温柔的年代，集结音乐大师周兰平不朽经典，也是40-50年代最耳熟能详回响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曲家，台湾电影配乐教父，打造亚太影后林波等人，但随着他英年早逝，埋没了这段尘封的记忆。而我与江美琪、袁咏琳、果陀剧场、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即将在8月起共同深情演绎，您将会看见更多感动。欢迎走入剧场，并上飞碟脸书回答问题，还有机会获得日式古宅咖啡屋《绿岛小夜曲》的双人餐券哦。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星。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笑っている焦らないでいい。いつか 足を通す素直じゃないといけないような気がしたよ。優しさに甘えすぎて怯えすぎた男の背中に手のひらを添えてくれるのはもう前を歩く君じゃなきゃダメだから、どうか未来がこちらに手を振ってほしい。君の辛さと僕の体がだらしなく帰る場所を探し続けている。ほらもうこんなにも夕焼け、いつかの明かり思い出す時大切に気づくのでしょう。束になっておくれよ、僕らは何も見えない未来を誓い合った。 的歌曲《春日》，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你蜡笔小新你？ 春日不是就会想要蜡笔小新吗？嗨，我是马克，我有点小声。 来，马上微调，可以吗？ 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吧。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立马帮帮忙啦。 第二个小时有 CDO CDO， 嗯，就是这样。立马帮帮忙呢，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来帮大家的忙。你有任何的问题，有点难解 ，OK， 都秀，该怎么办呢？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两个方式，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呢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都行哦。あふれ出した声と合わさって響いた群青の空の下、夢じゃない夢じゃない涙の足跡、嘘じゃない嘘じゃない泥だらけの笑顔、夢じゃない夢じゃない、肩を組んで叫びたい僕らの想い、届け奇跡じゃなくていい、美しくなくていい、生きがいってやつか、燃やして暴れ出す 支配する。そんなものに負けてたまるかと、今宿命ってやつを燃やして暴れ出す。届け奇跡じゃなくていい、美しくなくていい、生きがいってやつが光 Official Hige Dism， 这首歌曲叫做《宿命》，帮帮忙，张先生帮帮忙，想请问一下马克，你哦，有在记录自己股票买卖的进出损益吗？ 有啊，有。 你是用一些特别的软体，还是用 Excel 呢？可以帮帮我的忙吗？ 哎，我完全没有使用任何，也不能说任何啦，就是我就是用 Notepad， 就是用手写的。 哦、啊 oh, 就是自己 就是普通就是记录，没有 就像拿一张白纸自己开始写， 对，就像拿一张白纸记录一下，对， 哦、oh. 就有点只是像打开你的 Word 或打开你的记事本， 就是等于格式也是自己弄就对了啦，對，你自己习惯怎么看就怎么用， 对，然后没有特别画什么表啊什么 Excel 没有，嗯， 那这样什么损益什么也会看得很清楚吗？ 损益就是用写的啊，就每一次进出算的啊。 志堂洪佩瑜的舞伴，如果找到一个跟你合拍的舞伴很开心，这个帮帮忙匿名帮帮忙，我想要祝福我的初恋女友生日快乐，初恋女友跟我说、哦、她要结婚了、 哦、 怎么接受呢？ 心里空了一块。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为什么内山姑娘要出嫁哦？ 你在被给起的位 如果这还不是爱。 嗨，你好， 玛丽好，马克也好。 你好，你好。 我想请教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长滩岛？想要请教你们，到底要去哪个机场比较好嘞？ 要去哪个机场哦？ 因为它好像有一个要搭，哎，反正有两个机场，然后一个比较小的机场要搭车两个钟头，然后有一个比较近的，可是要转机。 玛丽有去过长滩岛吗？ 真真， 我也 没 有 哎、 欸 欸， 我们两个都没有、 啊。但我觉得应该有超多人去过长滩岛， 对， 可以很快的回复你该去哪个机场。 嗯嗯嗯。 那你们如果是你们会选择要搭车搭比较久的，还是要转机的？ 可是转机要多久？很接的很顺的转机吗？ 好像没办法耶，我也不知道。 可 好像都会等个几个小时吧。 啊，两个钱是差不多的吗？ 对啊，它好像一个是要到马尼拉，然后再转国内的小飞机。 嗯 嗯, 嗯， 然后那个离码头很近，只要搭很快就可以到长滩岛、嗯。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是直接飞到那个机场，可是要搭两个小时的车才能到码头。我想请教你们两位耶，如果是你们， 我来看看。 你待会会继续收听吗？ 会啊， 那我们再回复你咯。 好，谢谢哦。 好的， 谢谢， 拜拜。 好，谢谢，拜拜。 線を描く足跡悲しくない分かりやすくいつもここに向けての。 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 哎，要讲你名字吗？ 啊，你要找我本名吗？ 啊，不用了不用了。那你今天是有要帮帮忙是不是？ 哎，今天不是那个生火灭火 下小时才生火灭火啦，怎样？ 你,、 哦、 你今天有什么生火 灭火？那我可以讲刚刚马迪拉的这个问题。 长滩岛你熟？ 因为就是我这礼拜要去宿务，所以就是也做了一下，就是长滩岛也做了一下功课。 请说。 就是我印象中呢，就是从马尼拉飞呢，从马尼拉转机有个好处， 嗯， 就是你不用再多付一个有一个境外的机场税， 嗯， 对。但是如果你从那个长滩岛，那个如果从长滩岛飞出去的话，你需要付那个税， 嗯， 所以就是整那个，因为转机会比较便宜嘛，然后但是。加上那个税，好像就会更便宜，所以从马尼拉出去和进来，好像有一些比较便宜啦。 所以如果是你会选马尼拉的名就对了， 你会选择转机就对了， 有可能选转机。 Oh. 而且他不是说那个离机场比较远吗？ 嗯， 对啊，那我就那应该也会选择马尼拉吧。 嗯， 你根本就没有搞清楚问题。 不是，我讲错， 乱回答。 不是啊，我是说他 乱回答哎、欸，你 不是，我是说他刚刚不是说什么离码头还要两个小时什么之类的。 嘿嘿， 对啊，那如果从那个长滩岛的机场还要两个小时，那刚好不直接转机，这样比较快嘛。 欧米欧米欧米，现在呢，我先讲一下 A 方案。 首先，长滩岛是没有机场的，好吗？所以不管呢，你飞到它现在的两个选项，一个叫做卡利波机场，一个叫卡迪克兰机场。 嗯， 这两个机场都是要在搭船才会去长滩岛的。 嗯， 对啊， 好吧。 随随你那打电话进来就这种随随便便太乱解答哎、欸，你 没有这好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啊，你到底要干嘛？ 没有，又我就想说，我难得有想要买一个东西，欸、可我要跳到那个下个小时了，是不是？ 可是下 个 小时是 CDO， 你现在讲讲你想要买什么好了。 我最近很想要买小米的扫地机器人呢、欸。 哦， 可你这一问， 你说石头机哦？ 对啊， 买啊 ！Apple 上都会说买啊 ，Apple 上很多爱好小米的人。 哎、欸，等一下我想想看，你家地板 有很多猫， 但因为你家地板有点杂物，好像有点多，你知道。 还好吧， 我觉得好像不太能发挥它那个 最大功效，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建议扫地机器人，要么就是你家那种 很空旷、 很平的水泥地， 嗯， 可是如果你家地板那种瓷砖缝， 或者是那个木， 就你家如果是工业风装潢， 或 是 木头， 是是 对，或是木头缝，就是那个会比较麻烦一点。可是如果你家就是那种很平的，比如大理石地、水磨石子地那一种， 你家不是瓷砖吗？ 没什么缝的、 OK ，我家吗？我家就大理石的，这算是什么？就是石英之类那种平滑的、啊，只是说可能有一些猫的那个玩具啊，或者是它要睡的木箱之类的。 对啊，就是你每次要启动的时候，你都要把你地上的东西清空。 你这么了解，是你有买吗？ 我家有啊， 小米的吗？ 对啊，每天出门就让它跑啊。 哦，好，那我再私下请教你好了。 好的， 好啦，就这样， 拜 拜。Bye. Bye.微妙繊細パーの頂上ですできれば大切に勝ちたい根重橋沈みゆく太陽の10倍も早く黒い風のように走ってた最終 删除你的既定印象。2019重头戏，吴青峰《巴别塔》庆典。 这里是自说自话王国，欢迎光临。在这里胡言乱语才是正常事情。这里有不伦不类，有个行个爷。在这里不听人话，也不分昼夜。什么时候忘记了姓名？什么时候眼泪只有自己？ 传说中的巴别塔。人们语言分歧的开始，现在的吴青峰谱写出人们最津津乐道的音乐。学到了就疯狂创作，

立马帮帮忙，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下你的留言，或是你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哦，我这个月领薪水哦，我发现那个薪水户头里面哦多了3000块。哎，我该不该问为什么多三千啊？ 因为我值得啊。 该不该问呢？ 不用吧， 多了不用问， 少了 再去问。 哎，可是如果不是多3000，是多3万，应该可能要问了吧？ 真的吗？ 我不知道，因为3万都有点多，就是 你会有点不安 心，我心情会有点揣揣不安，然后被要回去，我会很难过。 是、哦， 虽然我明知3万很可能被要回去， 对啊， 可是他都到我这边来了。 你已经觉得哦，这是我的东西，你不能再帮我抢走。 那你不如一开始赶快趁我跟他还没有感情的时候你就拿走。 谁跟你有感情？你觉得这是在养动物还是养小孩啊？3万我也不会讲。 那如果两个月的话，就说哦，不好意思，欧先生，那个我们会计好像有点汇错了，麻烦你再汇回3万给我们这样子。 哦，好啊，不然能怎么样 啊？因为你是有自制力的人， 好啊， 我很有可能会觉得、 哦、你就把它花掉，是不是？ 3万，那花个10000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哦、？Shopping shopping。嗨，你好，有忙需要帮帮你吗？ 没有哎、欸，啊，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长滩岛那个 哦，你有建议是不是？ 我觉得那个个人去的路程的时候，如果会的话，我会再选择坐车。 哦，你要选坐车啊？为什么？ 因为路上那些风景真的是蛮漂亮的，蛮就是一些稻田啊、哦、然后牛在，你会看到一些就是我们在台湾没有办法看到的场景、啊、然后你会联想到说哇，是那么以前、 啊、 就是一些回味吧，回忆回味。这样 真的是山路吗？ 会晕，容易晕车。 有山路，真的是有爬坡跟下坡、 哦、 真的 OK。 有山路， 但是以风景来说，你觉得很建议就是搭车，就是这一趟。 嗯，非常建议耶，不然你去到那边的时候，你就都是海岛啦、嗯，一些风景你就没有看够，你不会就是会少看到那些风景啊。其实那些，但是你在坐那边的车，那边的交通工具的时候，也是蛮好的啦。 嗯嗯嗯嗯 嗯，对对对，蛮建议是。还不至于说，因为我女朋友那时候会晕车，她那时候还觉得还好，山路不是很长 啊。 嗯，对对对， 好的， 谢 谢 你。 好 ，OK， 好，拜拜， 拜拜。 拜拜，Hi， 来自 Joe M 爸爸，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 台北林先生， 林先生要说啥？ 我想说你们那个最近会有赠票吗？ 哎呦，你是不是偷看飞碟联播网，发现我们有在预告要送电影兑换券呢？ 要送什么？你要拿什么？ 我就是说，想说我是什么时候开始送 啊？那你知道我们要送什么吗？ 通天的好莱坞啊！ 哇哦！ 什么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不 知道、欸。其实我自己也是今天看到脸书才发现，哦，我们要送票，所以你问我什么时候送，我也不知道。 对， 啊， 这礼拜一到我不定时，就是不一定什么时候会送的，对。 啊，我不知道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说7月10号开始，所以今天特别先开始 吗？今天、啊、哦，我可以告诉你。哎、欸，今天没有，对不对？ 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故意骗你啊。 连今天有没有我们都不知道。 今天没有吗？ 我只知道我们会送票，可是我不知道我们在哪一天、什么时候、几点会送。 是不是今天我也没办法给你打包票？你只能听 CTO 听完了。 嗯， 哦、那叶东家族也会送吗？ 啊、这我们就更不知道，跟我们节目无 关的。如果连我们都自己节目都不知道了， 我们怎么会知道光宇哥的节目呢？ 这礼拜准时听就会有，就 是啊是。 是， 拜拜， 拜 拜。 Sometimes it's better when it's publicly. I'm not ashamed, I don't care who sees us hugging and kissing, a love exhibition. Oh, we'll rendezvous out on the fire escape. I'd like to set off an alarm today. 帮帮忙，我人生第一次出国，我要去日本，请问行李箱该怎么挑选适合我的呢？ 摔不坏的。 嗯，怎么样叫做摔不坏呢？他们其实行李箱都会说自己很坚固哎。 哦，我自己不喜欢软壳的 啊、嗯。有的人重视软壳、硬壳，有人希望你拉链拉开可以再高一点点的空间、 oh, OK 多塞一点东西 对、嗯、然后有的人是看轮子好不好吹、 啊、 因为有的轮子就是会 KK 的, 卡卡的 然后我是喜欢行李箱里面两面都可以拉起来的、 啊、 就是它不会飞来飞去的 两面都拉起来就是哦，这样也比较没办法塞更多东西 对啦所以就是要买很大、嗯But you turning me on. Oh, we'll take a visit to your mama's house. Creep to the bedroom while your mama's out. Maybe she'll hear it when we scream and shout. But we'll keep it rocking until she comes knocking. Oh, let's go to the park. I wanna kiss you underneath the stars. 应该你也 要很好。深秋水前朝夕浓雾，我为你祝福，前方就是我们即将回家的路。满天星空帮我闪亮那一天的你，真心不易。人生晴朗寒烟漫步，我为你祝福，暖风中就会吹开。 三十年创作人生，聆听摇滚诗人伍佰的人生情歌，与伍佰到永久。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百分之百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八月十二号，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今年首次把热气球带到绿岛跨海演出，一场结合夏夜银河星空与热气球的盛宴，绝对让你感动指数破表。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有晴天，有晴天，我要有晴天。 洪教授，为什么大家都要有吉田？ 很简单，有吉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不但不添加奶精、香精、麦芽糊精，还严选全球二十种有机谷物，有黄豆、黑豆、绿扁豆、紫麦、燕麦、黑麦、荞麦，还有小米、糙米、黑糯米，还有 还有有吉田有机多谷植物奶现正特惠中，买二送一，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越是不开心越要学会自己找快乐。 你有什么资格？你给什么 order？ 郭修玉后台咖啡盲点音乐会，八月二号，陪你一起接受不完美。Go hug yourself。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My lungs are black, my heart is pure. My hands are scarred from nights before. And my hair is thin and falling out of all the wrong places. I am a little insecure. My eyes are crossed, but they're still blue.Bite my nails and tell the truth. I go from thin to overweight. Day to day it fluctuates. My skin is ink but faded too. But she loves me, she loves me. Why the hell she loved me? And she could have anyone else. You love me, you love me. Why the hell do you love me? 'Cause I don't even love myself. Baby, the best part of me is you. Lately, everything's making sense. Baby, I'm so in love with you.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全球豪华邮轮领导品牌公主邮轮太阳公主号，夏季限定航次，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6000。五道市经典主餐厅、型男主厨海上雪儿餐厅、日式海寿司海鲜霸，还有首创星空露天电影院、公主剧院原创歌舞秀，全面升级 Discovery 探索营，提供不同年龄层孩童主题空间。基隆港出发，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Cause I don't care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他来，他唱，他征服，流行君临天下，排行万王之王。 Beautiful people, top designer clothes, front row of fashion shows. What you do and who you know inside the world of baby, the best part of me. 红发艾德最新专辑7月12日，华纳。 尿不湿了，还是肚子饿了？嗯，怎么不喝奶奶呢？宝宝到底怎么了？ 新手爸妈别烦恼，专家育儿有一套。我是博仁综合医院小儿科主任毛新杰医师。 7月27日星期六下午2点，在台北中广大楼，孩子的第一份礼物 iCare 母乳专题讲座，新手爸妈要知道的都在这里哦。快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报名，报名并参加讲座就送好礼哦。宝宝的味觉旅程从这里开始，法国有机宝宝鲜果泥 BABYBIO Baby Bill。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铁内力车站到中立车站间轨道传出发生错区事件，导致南下列车必须减速通过，造成延迟状况。台铁发出简讯指出，1177次区间车今天下午1点02分通报，内力到中立间东正线，也就是64公里附近轨道有弯曲现象，列车行经时会摇晃，只能够以慢行时速30公里的速度通过。目前公务单位正前往查看处理，部分列车也因此出现延迟。有专业网友指出，错区是指铁轨伸长到没有空隙，造成轴向力挤压造成的不规则变形，应该跟热道变形不同。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国民党内总统初选胜出之后，强调会立刻拜会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以及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但是韩国瑜打了电话2次都没有找到郭台铭。后来韩正营联系到前立委周守训，周守训表示郭台铭必须要去医院探视母亲，时间无法配合，韩国会今天无望。而韩国瑜也表示，未来只要是郭台铭有时间，他们都愿意配合。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出炉，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落居第二。郭台铭今年4月17日宣布参选，当天鸿海收盘价91.8元，今天收在78.1元，三个月的跌幅大约15%，郭董的身家缩水大约183亿。郭台铭今年4月初传出有意参选总统，鸿海股价随着上攻。郭台铭4月17日宣布参选当天，来到减资后最高收盘价91.8元，鸿海市值提升到1.27兆元，隔天还一度冲到最高点97.2元。不过鸿海股价最近突破百元大关，最近无法突破百元大关，反而是下滑，一度跌到70.1元，跌幅近30%，但是也吸引买盘逢低进场，股价缓步回升，最近都在78元附近震荡。台币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2点，来到1087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73亿。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点，成为2082点。日本股市在今天海洋节休市。 中国上证指数上涨9点，来到293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90点，成为930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9点，来到2850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点，成为3355点。受到美国对中国通讯大厂华为禁令的影响，美资代工巨头伟创力国际集团位于在长沙望城经济开发区的工厂传出停产。这家工厂主要的业务是代工华为手机。中国媒体财经网今天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伟创力今年3月开始就一期项目的生产就已经遭到了困境，到了5月，伟创力就已经停产。伟创力1969年在美国矽谷成立，1987年进入中国，在全球是仅次于富士康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集团总部目前是位于在新加坡，在30多个国家拥有100多座工厂，员工达到20万名。由于中国手机、家电等电子产业发展迅速，伟创力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市场之一。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2段一家资源回收厂今天下午1点13分传出了火警，大量火焰以及浓烟窜出，从临近的高速公路上都可以看到浓烟漫天。目前桃园市消防局出动了大批人车前往灌救，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或者是受困的消息传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官员指出，东部城市果马今天首次发现了伊波拉病例，引发各界担忧，病毒恐怕会在紧邻的卢安达边境还有人口稠密的地区迅速扩散。目前还不清楚果马的这名患者在当地接触了多少人，也不清楚患者在当地待了多长的时间。果马伊波拉因应小组负责人基坦志表示，这起病例是来自于布腾博，也就是果马以北200公里处。基坦治补充说明，将把患者带回布腾博进行治疗。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中午前后花莲县、台东县纵谷、台北市盆地为橙色灯号，不排除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根据气象局的观测，今天目前最高温双双出现在北高两地，分别是高雄市月眉中午12点50分，台北市下午1点都是36.9度高温，新北市新店中午12点58分也出现了36.8度，紧追在后。宜兰县土场中午12点30分36.6度，台东县的太麻里、新北市板桥、桃园市八德也出现了超过36度的高温。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爸比，我们还要搬家哦。 对啊，但这次是搬到属于我们的家。 在哪里？ 在淡海新市镇的捷运丽境，以后你上学只要下楼就到咯。 月付19000，轻松入住甜蜜两房，捷运丽境02-2626-0800。 哎，老婆，你觉得我们要投资基金、外币还是股票啊？ 那还用问？投资当然选最安全、最赚钱的啊。 最安全的。 哎呦，就中航林立 A80、A190 啊。 那是 中航林立领先搭载盲区侦测系统，行车无死角，防护更全面，就是对安全最棒的投资。 遵命，马上下单。 老公安全，老婆才能当贵妇。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静，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静，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毕书尽第6张全新专辑 Be Better 强力主打我比从前想你了，老鹰制作，福茂发行。 这些年我勉强笑着努力活着，做个更好的人。 尿不湿了还是肚子饿了？怎么不喝奶奶呢？宝宝到底怎么了？ 孩子过敏别担心，跟着我做一定行。我是马街儿童医院小儿感染科主治医师黄聪宁。 7月27号星期六下午2点，在台北中广大楼，孩子的第一份礼物 iCare 母乳专题讲座，新手爸妈要知道的都在这里哦。快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报名，报名并参加讲座就送好礼哦。您有清洁的需求，我们有解决的方案。德国凯驰 Kartra，爱就是给宝宝最好的母乳。 我是伍佰。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做好了准备，抬起头发现鲜红的眼泪滴下整片、yeah, 眼前昏暗视线，收敛你的美，迷幻我的眼。 眼睛之前还来得及准备，没到终点就不算是 sorry， 担心和结束加快游戏脚步。 Follow me， Welcome to my party。就抛开抛开 We run so fast， 就展开展开新的崇拜。 Never give up， Let it spiral， Ready put your hands up。 We will go higher， Number one player， Break bow bow bow， Burn down wow wow， King hey hey yo。 白色昼夜依然没有极限，新的一切装备新的头衔，黑色日夜灵魂没有底线，伤痕累累都是我的考验。 跟着我完成概念 killing everyday、yeah、日复一夜我的界面消灭说时间他的揭发着虚伪的面具，加美的配剧一起规矩、哦、提醒自己瞬间清醒迎接最后胜。 跳起来跳起来 put your hands up， 混乱你的思绪一起 crazy。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在上个小时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在 APP 上就有人一直在留言说小哥哥们要来啦，让我们欢迎小哥哥们 CTO。 没错，大家好，我们是 CTO。 大家好，我是郑伟。 大家好，我是雨清。 大家好，我是世维。 大家好，我是薛恩爽。 今天 CTO 少两位嘛， 没错， 六缺二来了四位。 对， 然后哎、欸，我有感受到你们人气在上升哎、欸， 就是、欸、真的吗？不敢不敢。 哎、欸，你们自己有感觉到吗？ 目前 好像还没有。 因为上一次 CTO 就是一个新人，然后就是比较平静的感觉，就是不会有歌迷就是在等说 CTO 来了吗？来了，然后我一播歌说哦，这首歌是 Player， 然后就自动帮你们那个放火的符号，这样、哦、就是开始有人在追随你们。 对、哦， 所以我有印象，你们是每一次你们是多久会轮一次队长？ 一个月轮一次， 所以目前七月份队长是谁？ 我郑伟。 郑伟， 哎、欸，就是你们是过从出道到现在就每个月真的一直换吗？ 真的 真的。然后很长都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然后粉丝也习惯会看我们的交接影片，就是每个月的三十号或是一号都在期待说，哎、欸，这个月是谁猜拳猜赢了当队长？ 所以你们都会录个就直播一个交接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交接仪式都非常盛大，就是会拍得很盛大，然后传到我们的 Facebook 啊。或者 Instagram， 我没有看过你们交接的内容是拍怎么样，是很像卫兵、宪兵什么交接那种。 对对对，其实 都有， 其实就剪刀石头布，但就搞得很盛大的。 你没有感受到不同人当队长，真的会让 CTO 那个月的团风比较不一样吗？ 嗯，我觉得团风都差不多。 嗯， 只是就是看那个叫什么，就是存在感。 嗯， 对，像我存在感就比较低。 对， 然后当队长的时候比较高。 你说 不是，是反而当队长的时候存在感比较低。 为什么？ 啊，就 你会觉得你在背后好像要 carry 大家的感觉吗？ 对，然后就赶快逃避一下，就没有开玩笑。 那有谁当队长是很凶？你知道，就是你知道，就觉得我拿到权力了， 来了， 这个太夸张了吧？因为这是一个连续赛局，你知道还有下一个月，你现在那边秋，你知道 啊？男生有在 care 这个的吗？ 一定会的， 我先拿到，我先弄大家一轮。 你先弄大家一轮，你下个月我就弄死你啊！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但我们团还好，就是不会有存在这个问题啦。嗯，对，大家都蛮 peace 的。 对 peace。对 对。 而且我之前知道，就是你们队长是蔡权，我不知道，就连你们出场什么的，你们 C 位也是蔡权的。 对，因为我们 到底是有多爱划拳这个团体？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就是怎么讲，我们的 公平啊， 对，而且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站 C 位，嗯、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嗯，所以就是很多不管拍杂志啊，或者是很多上节目的采访，我们的位置也都是猜拳决定， 都是当天决定， 当天猜拳。 对， 可是久了应该会彼此摸索出。他大概第一拳都会出什么吧？那个感觉、啊、 是没有哎、欸，这很难。但我只是知道，就是我们的双尾比较常输而已。哦， 哈，就可能老天也要交给我这个责任去 去学，让你站旁边。 所以站旁边已经站上习惯就对了。 对， 好，距离上一张是一年多嘛， 一年前， 對對對，一年前。其实对你们来说，这一年时间应该过得是非常的快，就是 对 一下就那种时间啪啪啪就过了。就请四位先来分享，这一年中你们应该也是上了不少节目啊，然后为了这一张又做了很多训练，有没有各自比如说录了印象深刻的节目，或是你们一年中你们精进了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我觉得这一年说快真的很快。 你是谁？ 我是学恩。对，我是学恩。然后这一年算真的过很快，因为我们跑了非常多的舞台，然后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去年十月的时候有去那个韩国一个釜山音乐节、嗯、对，然后那算是我们第一次登上一个很 国际 的舞台、 嗯、 然后毕竟在台下全部都是韩国人、嗯、然后没有认识你的状态下我们表演是非常紧张的，嗯，对，然后也是第一次让韩国人看到我们台湾的团体。 韩国歌迷不是就是应援很强的那一种吗？就其他组的尖叫他们会讲话，可是一会不会到你们都突然变很安静？ 对，我记得我们刚上场的时候还蛮安静的，但是我们唱了三首歌、嗯，然后就是越来越嗨，越来越嗨，到第三首歌的时候，就是看到台下很多人喊我们的名字啊，然后跟我们一起挥手那种感觉。 哦，他们还会喊你的名字哦？ 会啊，会啊，会啊！ 怎么那么强、啊？ 对， 喊名字喊薛恩这样子吗？ 就是。哎、欸，那时候是喊什么英文名字吧？ 上 嘿， 对，上玉庆什么？对啊， 就到后面，就是原本第一首歌大家还不太认识我们，但是、啊、到后面气氛二三首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有感动，因为本来是不认识你们，但最后看了你的表演之后，也被你就是情绪带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有一种 征服的感觉， 对对对，征服舞台的一种感觉， 手就跟着挥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台下那时候人很多嘛， 很多， 这是一个音乐节，很大。 心哦、嗯、所以这是上印象深刻的， 对对对。 哎、欸、我是世伟。嗯，印象深刻我觉得比较是在筹备我们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嗯，因为其实那时候是我们出道大概半年的时候就有听到有这个消息说哎、欸、我们要出第二张，嗯，然后我们就有参与里面的创作、嗯、这次我们就有作词，嗯，就是比稿，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成长吧、嗯、就是每个人都有丢自己的词啊、嗯、去为这张专辑构想你的想法、服装概念，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第一张没有参与的，第二张我们参与到，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进步。 哎、欸，我有看到你们说的那个笔稿是，比如说公司说哦，现在有取出来了，比如说有六首、七首，然后你们每个人都要丢，然后匿名的笔， 就是都会尝试的写词，嗯，然后再让老板去选，嗯、然后选中了就是 还有外面专业作词人的词跟我们自己的词下去比，然后看哪个比较好。 意思就是说你们比外面的人还 要、欸、没有 匿名，我们这小菜鸟我们也会赢、 哦，不是，就是一个经验跟学习，就哎、欸、可以跟外面的作词人就是一起竞争词，然后就觉得说哎、欸、自己好像有这份荣誉的一种感觉，嗯，对。对，那个时候就是大家的词就是看谁好、嗯、因为其实同一首歌我们同样的团员都有写一样，但也不一定会选你的、嗯、所以那个过程当中会觉得说还蛮好玩，然后想要增进自己写词的这个能力。 欸，你们写过程当中就偷看别人说哎、欸、你写什么，你主题是什么，我看一下你那个 这个、欸欸、这好像应该 不会， 这没有， 不会吧、嗯、这不会。比如说像郑伟写词比较厉害、嗯、他在写陷阱的时候我就不会去写陷阱，我就写别首、 哦、他就可能不要跟他撞， 就是不要跟他撞，因为感觉他的词就会中 哦，懂得要避开他就对了。對， 所以有哪几首歌是你们有写的？ 像 Starlight 主打歌 Super Girl, 陷阱 Supergirl、嗯、 跟 Player、 嗯、 很多 蛮、 欸、 多的 四首， 那我现在想要听听，就是陷阱啊 ，Super Girl 这些已经被选中的嘛？那原本有其他人有不同的那个想法的嘛？对这首歌， 原本大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像Player 这一首词， 我们一开始听到、這個， 对对对，刚刚那一首词，它其实就是有本来有两个版本，嗯，然后现在这个版本就是是一个我写了一个 demo， 然后给大家再一起去改的，哦、对，它原本之前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感觉比较像战士在、 oh, okay. 在对抗打架的那种感觉， 那种我就觉得他的词有点太重、太生硬，所以 其实蛮像之前 上一张的感觉。 然后我听这一首曲的 demo， 那时候是比较科技感一点， 比较新潮，所以有在用词上面就写的比较轻一点。嗯，对，那这是我那个时候在写 play 的想法，就是有采取那个暮光之城的一种感觉。 什么？你是一个迷暮光之城的男人？ 还有那个一级玩家那个时候的电影， 马上开口， 就 怎么变得不一样？就暮光之城变一级玩家。 各位。请帮那个雨庆的维基百科更新一下，他最喜欢的电影就是 《暮光之城》， 欸、也蛮喜欢的，也蛮喜欢的。 好，那所以世伟是觉得比稿是最大一个进步，一个参与专辑制作。那《暮光之城》迷呢？ 大家好，我是雨庆。我觉得这一年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算越来越了解自己，就是越来越了解所谓的演艺圈跟娱乐圈是怎么样的一种 打压你们， 也不是打压，就是说更认识这个对这个圈子，其实要应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以生存下去，就它不是一个好玩的东西，不是一个好玩，就是它是一个， 就是不是大家看起来好像很快、嗯，就是都是那么快乐的感觉， 也不能这样说， 啊、就是越来越黑 喽， 不是、嗯， 没有，应该要说就是虽然看起来这上面好像就很开心，让大家认识啊，我们成名了，我们唱歌，我们跳舞，但其实那个背后就是一直努力，再努力，再努力， 对，有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其实我们更知道我们每个人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在对的时间说怎么样的话，就是越来越了解这个圈子的运作， 这个很难啊！对的时间说对的话， 这个 太 难了， 这我们到现在都还在学习、 这个。放陷阱，我们开始要放陷阱。 政委的陷阱，对，因为一年前我们刚出道的时候，可能还就是不是懂得那么的多，对。然后这一年，我觉得大家的成长就是越来越多，这样 越来越社会化的一个团体。那政委呢？ 我是政委啊，我觉得。其实跟雨庆讲的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也越了解自己，对，不管是在服装造型、或者是想要唱什么歌、然后要表达的事情，就是越来越了解，所以我们才会自己开始写歌，然后自己想服装之类的，就是想要表达我们想要的事情给观众。对， 你们一直说就是好像要在对的时候说对的话，就你们是真的有经历到说哦，你失言失得很离谱吗？ 我觉得雨庆刚刚讲话就已经非常小心了。 对啊，就是战战兢兢哎，是你有印象中的哪一次就是啊，我怎么会讲这种话，或是公司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的表现？ 应该 是有过了， 我们每次都会检讨吧。 对对对，之前有曾经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访问会有 talking 的部分嘛，那可能我们六个人默契没有很好。可能有些地方会很尴尬，或者是有些人稍微用词不太对之类的，然后老板就非常非常生气，就被骂。 每次的访问都做检讨， 对 对对对。 所以今天如果有两个人同时叠话叠在一起，回去老板要破口大骂说要叠话，不是说要有默契要有感觉，一人搭一句吗？ 这个就不会这么说。 而且我们现在就都因为训练久了在一起。所以都知道彼此的默契，所以就不会打到或什么样。 刚刚说到了这一次参与很多词的创作，然后也聊到陷阱这首歌，邀请陷阱的作词人 陷阱妹 陷阱男 陷阱弟 陷阱弟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吗？ 好，当时我听到 demo 的时候我是非常喜欢的，就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带点性感，那我刚好就想要突破这个，因为 CTO一开始第一张是 男团， 对，然后又有点邻家男孩的感觉，以前是牵着我，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年纪最小的就是我，然后也20岁了，那其实也是 什么也什么 也我你这个用词也二十岁了， 这个回去要检讨哦， 要检讨一下， 也 不太对哦， 那就其实也不小了，那就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在牵着我这种情境。 嗯，对，唱起来说不定也会有点尴尬。嗯、那我 这是否郑伟个人的想法？ 对，我还小， 所以这只是20岁想要登短廊的心情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就是也看过一些电影啊什么的，像微电影什么都有，嗯、所以就想说，哎，写一个比较性感的，可能 稍微成 熟 一点， 对，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猎物，或者是。因为现在可能会遇到一些姐姐啊什么 诱惑吗？ 对，遇到一些诱惑，所以就把这种感觉写在歌里面。 天哪！ 所以陷阱是姐姐色。 因为刚刚这位已经用非常非常小心了，他绝对不讲说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看过一些微电影， 我请一个就是专业的 CTO 翻译师 讲了很多以后，他说。现在遇到很多姐姐，那你自己挖陷阱看，没办法，我只好问了，我只好问了啊！好，来，姐姐说说吧，怎么样？姐姐怎么样的诱惑？ 就，哎，纯属幻想，纯属幻想。 那你幻想中的世界，姐姐会怎么诱惑你吗？弟弟可能会受不了这样子。 就可能我到一个酒吧、啊、之类，然后遇到我喜欢的。的人，然后可能 然后他 就开始聊天，开始、就是、 有香水味出现了， 对，有香水、哦，然后他跟我走得很近，所以我闻得到他的香味之类的，嗯、然后我结束这件事情，不是 什么事情， 结束那个酒吧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哎。 还刚刚 闻得到，或者是隔天起床还闻得到一点它的味道。 哦，你怎么办法抗拒姐姐没有跟姐姐回家，而是自己一人回家？这个故事的 ending 很悲伤哎、欸， 还是很单纯的嘛，对不对？ 所以听起来你还是比较被动的喽。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我想要让大家去对号入座，嗯，因为大家一定有他们的故事，嗯，所以说不定是带了姐姐回家，然后再分开之类的，然后。去幻想这些东西， 所以词写出来，大家各自去幻想。那比如说像轩少，你自己看到他的词之后呢，你对号入座，你怎么诠释你自己心中的陷阱？ 哎，我怎么诠释啊？但我是很喜欢他写的一些歌词，就是说，就是还感觉到他的那个香水味还残留的那种感觉。嗯，就是虽然感觉就是会有很多幻想的空间呢、啊。嗯，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他写的还不错的地方。 好的，非常 幻想是美好 的，小心翼翼的一个团体， 真的很小心、 你们再跟我不说真心话，看看， 小心哎， 谢谢谢谢， 我们来听 敌人的危险， 我们来听听陷阱。Yeah.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问 CTO 的话，也可以欢迎留言在我们飞碟联盟 App 上面喽。I know it's heartbreaking. You need to be honest. Miss you again, just like 深陷在危险边缘，有点冷却。从远方走过来 I wanna be a perfect guy 我的泪带你知道你是我的女主角说你是我的让别人抢走你了 Oh 你好敏感 Let me tell you why baby 不敢太快地去接近你害怕这是你下的陷阱独自一人面对你残忍心意 I think I'm falling in this nature再放点了 ，Oh baby girl， 相遇的瞬间，第一次让我有种心疼的感觉。你是如此生动，我想要把你带走，不管他人同不同意，我都想要占为己有。快来到怀里，无法忍受不规律的呼吸。Oh, 别再怀疑 ，baby， 我想要拥有你一切。Yeah, 这剧情想了很久，却不知如何开口。让你等得太久，又很怕你会跑走。我才不在意那是非对错，只要你和我放心不会放弃。为何留不住你眉

的全都留给你。有些事情用自己说明，童话故事里我和你相信就会有奇迹。 You are my everything. You are my super super super girl, super super super girl. 为了你不满荆棘也要坚毅，口袋装满自信，请守候了幸福的画面，开心的失意的每一刻都值得纪念。 Every day, every night 为你失眠，为你憔悴， My only super girl。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 Super Girl。 你要打 你是他们 Super Girl、 yeah. 今天现场还有 CTO。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CTO。 我是郑伟， 我是雨清， 我是世伟， 我是轩， 带他们最新专辑 Starting， 然后这首歌曲呢叫 Super Girl， 是写给你们的 CEO， 对我们的粉丝们。 当初本来就有想说有一首歌，如果下一张专辑也要有一首歌是写给歌迷这样吗？还是误打误撞碰出来的？ 是呗， 就是我那时候听到这个 demo 的时候，我想说哎，那就是可以写就像类似 Super Girl 这种风格，因为他们真的为我们真的付出很多， CEO 们不管是我们活动啊什么都一直支持我们。然后我们最好对他们的表现就是用我们的作品回馈给他们。所以有写的 Super Girl 这首歌，而且另外一首 Love You 也是写给粉丝们的。因为他副歌会唱为你为你，就是他们为我们应 援做很多事情， 做很多事情不管什么，然后我们就是为你唱为你表演。 歌迷听到心都酥了， 没错， 姐姐我们做好多、 必须的。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最开心的事情，也是我觉得蛮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在台大体育馆开唱。 没错，我们的首场演唱会。 这个真的我自己想象中是觉得很可怕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 对，真的，因为毕竟是售票，而且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但是我们这次也非常非常用心的准备，就是很多很多我们从来没有表演过的歌曲，或甚至我们会准备很多 special， 都会在我们的演唱会上。 所以那个 special， 所谓 special 是怎样的内容，可以透过预告吗？你们这一场演唱会是想呈现一个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感觉？ 当然还是会让大家看到的就是 CTO 最燃的现场实力。之外呢，我们也会展现我们每个人非常强的特色。会把我们每个人单独拉出来，然后表演更多 给大家看，一个特别的秀，每个人有每个人专属的一场秀， 对， 一个表演， 对 对， 把大家的专长都 发挥出来。 所以你们在记者会上真的是第一次知道自己要售票吗？ 对啊， 真的 真的。 我就心想说啊，没有啊，那个 round down 不是都会曝光吗？怎么会不知道嘞？ 没有没有， 那时候就很 surprise， 藏得很深。 所以目前这场演唱会对来说，对你们来说，压力最大部分是什么呢？各自每个人可能恐惧的地方不一样吧。 我的话还是售票哎、欸， 对， 售票会怕没有人来看我们， 因为没有开过演唱会，然后真的是第一次，所以那个感觉就是有点忐忑，那有点紧张那种感觉，说 到底会不会有人来？ 对，人到底可不可以满啊？这种问题，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都有一点怕怕的。 对 对， 台大体育馆多少人啊？ 两三千， 对， 两三千。那你们歌迷是不是也算是比较年纪偏小嘛？ 对 对对， 所以有时候也会有预算上的压力，不想他们 都会有 零用钱够不够。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哦，都是站票， 站 对 哦，是哦， 对，都站票。 就是 很热血， 就是一个年轻人的族群啊，就老人在那边会很累。 对，就全场都是摇滚区这样。 对， 所以你们有呼吁说这一场是会从头跳到尾，就大家都很嗨的这样。 对 对对对对， 应该会，搞不好有人开始做噩梦吧。通常这种前期都会做出那种布幕唰，然后下面没有人。 哇，天哪， 这是最紧张的 噩梦，噩梦。 天哪， 如果呢你今天打开收音机才可能第一次认识 CTO， 然后开始了解他们，现在请来介绍你们主打歌 Started 好了，还有这支 MV， 因为很多人说看完这 MV 会什么血脉喷张还是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支 Started MV 哇，我们拍摄了整整两天吧，然后中间都没有睡觉，有睡觉就是差不多两个小时，就变成说你工作完，然后回到饭店，你就是卸妆，然后洗个澡，睡个一个小时，起床又继续化妆，然后就是拍摄，拍13个小时这样， 好可怕， 就是不断的跳，不断的跳。然后这次我们找的摄影团队也非常厉害，对，然后也很用心，我们的舞也是很厉害的编舞老师， 我们的舞也是练了无数个小时， 对。 练到有人都吐了， 谁吐了？ 练了前三天就已经有人抱马桶了， 天啊， 对， 好惨， 那个人就自己举手， 举手也看不到， 举手也看不到， 就是声音最低的那个人， 对，就是我，就是我，薛恩，是我没错。 我们来听听 Started。 枪手快要喘不过气，他们总抱怨这一些那一点夺走你一切，像强制被他的剥削，承诺没有兑现，惩罚还没关键，还没忘了自己 I'll be OK。 蒙住的那双眼被囚禁在那空间，找不出一丝光线，像被控制的傀儡，放下伤痛再重新抬起头，就在这瞬间该要如何结束，要完就完蛋， Yeah are you ready now， 就算赤手空拳让你惊变也不是我对手，我站在那凹的路口，正在寻找唯一的出口，这步不停向往回首， Yeah we got it， Yeah you know， 被封的束缚挤满，戒备不再怠慢，抓紧了最后机会逃离这混沌空间，放下伤痛再重新抬起头，就在这瞬间山洞的吧，直到现在还无法抹去，就让世界听见我的痛。 Yeah， 每个人都当过培养菜，他们总是说着这一切都只是过程。如果没有成功，那么分享是个过程，就像没人管的全部成为只是败者不止。 一切都是过程。除了演唱会之外呢，你们也跟大家见面了，对不对？ 没错，因为很多粉丝说演唱会没有办法到场，但是演唱会 在演唱会前夕讲这种讯息，不是让人心慌慌吗？ 没关系，还该来的还是会来。那我们除了演唱会呢，还有非常盛大的签唱会。那签唱会非常非常快，就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7月20号礼拜六下午1点半在高雄梦时代的梦想广场，晚上6点半在台中广三搜狗，然后隔天呢，7月21号礼拜天下午1点，我们在台北西门町的联合医院前广场， 这个礼拜 都在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呢， 全台各地的朋友们就可以见到了 CTO。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是，演唱会是什么时候呢？ 演唱会是8月31号在台大体育馆。 嗯，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紧锣密鼓在就是不停的修桥段啊、练习等等之类的？ 对，就是每天都在为这个演唱会做准备。 薛恩应该没有在吐了吧？ 没有。 今天最后一首歌呢，就交给那个七月的队长来决定好了。在下午的这个时候，你要送什么歌给大家呢？ 那我送个为你， 为你， 哎，不不不 ，Love you， 为你 ，Love you， 对对对。 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因为送给广大的 CEO 们。嗯，对。 哎，你们就是很会撩你们的粉丝哎。 有吗？ 有啊，你们是我目前就是开始这几年来遇到最偶像氛围的一组团体，就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偶像式的应答跟、嗯、我现在讲话也要很小心 感觉到 对啊，就是一切都是很完整，然后知道自己的设定，然后为什么努力为歌迷努力，一切都是以他们为出发点，然后现在就是全心全意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样。 对对对，当然因为是有非常强大的老板和公司非常听我们，所以我们就是 可以越来越好， 对，希望能够做到最好，这样。 希望大家一起去见证成长的 CTO 咯，今天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谢谢。时间亲自将我打败，你却依然耀眼，你的威势让我没有办法。他的小动作对你的握够，却说不出口，讨厌你要跟他走，害怕一切终将要放手。 一生中能够遇见懂得自己的知音是极其珍贵的事，可以遇见这样的人多么难得，而郭秀玉幸运地遇见了。 你从来不曾疲倦，嘴角的笑吻和我的想念，最怕你的伤悲变成了只剩遗憾做纪念。时间这样的过，今天的我们真的已经不同，虽然还是困惑，我有没有让你真正的快乐过。

前走，回到各自的生活，在孤独门口把爱情反锁，关了心房那扇门，隔开了你和我，在爱情关口 谁？ 本周的飞碟快红心，他是李信妮。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嗯，还有36秒，跟大家说声再见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 ，You're awesome， 你很棒。啊，有空可以 follow 我们的脸书跟 IG， 脸书搜寻欧马克，玛丽的象牙塔 ，IG 搜寻 Mary in Tower Mark Orange， 就这样喽，各位平安顺心，记得上厕所，记得喝水喽，跟大家说声拜拜。 音乐全主打。 全民男友上恩曼德斯携手哈瓦那情人卡蜜拉，2019夏日国歌终于诞生。性感对唱，撩妹情歌，全球1亿6000万次点听，空降全球串流点播冠军，同步称霸全台数位排行，请听环球全民男友上恩曼德斯 Señorita。 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3天2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炳翔，就是喜欢你甜不辣，不辣不辣。 微笑是明天生长精微的力量。 西瓜甜不甜？ 冬去那个大姐，你不要臭脸。 我的全新创作专辑《你在干嘛》7月12号火热发行。 UFO Shining Star。